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颂生命，舞动青春，歌舞剧场，人生与梦想的舞台。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每天十点、22点播出。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我是古月。 请欣赏歌剧中的咏叹调，莫扎特的《唐璜》中的《花名册》，普西尼的《艺术家的生涯》中的《冰凉的小手》，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中《快给大忙人让路》，比才的《卡门》中的《在塞维尔的城墙后面》，威尔第《茶花女》中的《永远的爱情》，普西尼的《图兰朵》中《今夜无人入睡》等。 Catalogo è questo, delle belle chiamò il padron mio, un catalogo che ho fatto io. Osservate, leggete con me, osservate, leggete con me. In Italia 640, in Lamagna 281,In Turchia 91, ma in Spagna, sono già 1,300, 1,300, ma tra queste contadine, cameriere cittadine, ai contesse baronesse.Marchesani, principessi, i bandoni, doni, gano, colo, colo, doni, doni, doni, doni, in Italia, 640, in Lamagna, 231, cento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

voici la fin de la semaine que je l'aimerai. Je l'aimerai. Qui veut mon âme? Elle est à prendre. Vous arrivez au bon moment. Je n'ai guère le temps d'attendre car avec mon nouvel amant. Et dès la part de Séville, chez moi. Et toi, je t'avais dit que les femmes parlaient. Je ne te parle pas, je chante pour moi-même, je chante pour moi-même. Thank you.

Oh. Мне жить.